本节目由云听荣誉出品。 好听在云听， 云听好听在云听。 Hello， 云听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配音演员青林浩。 大家好，我是配音演员嘉康。 哎，嘉康，我问你个事儿 啊， 关于录制咱们这个云听皮囊，你有什么想法吗？ 就是怎么说呢，对我来说也是个不一样的一个体验吧。就是因为虽然咱们平时也录那个广播剧嘛， 嗯，对， 但是我第一次来就是说咱们的总台录这个广播剧，反正跟咱们平时的工作，反正我录的不多啊，我不知道跟你怎么样，反正跟我还不太一样，跟我平时 啊，对对对，首先我们像平时在录音的时候，就是云听总台这边确实是要求啊，会比我们之前要严格一些， 对 对， 对， 然后也会在录制过程给我们提一些很多细小的一些建议，但这个细小的建议会让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提升，很大的一个帮助， 对， 这也是非常感谢总台云听总导演张涛，涛哥， 对，涛哥， 对。 而且就是会接受到一些平时就是跟我们的工作就录这个广播剧的时候不太一样的一些提的一些建议啊，小建议这些东西， 对对对， 就还能学到挺多东西的， 嗯， 对对， 就是细节方面吧， 对对，就是整体感觉录的时候感觉不像录广播剧，有点偏我平时咱们录那个电影之类的这种感觉， 嗯，对， 对， 而且据我所知，咱们这个云听制作的这个皮囊，它的制作规格也是按照影视剧来的， 嗯，是的， 它甚至是比一些市面上的无论是技术啊还是包括演员的表现力啊，他要求会更高一些。 对， 你比如说像之前咱们就已经知道了，他这个是杜比 5.1、 嗯、 因为市面上广播剧支持这个的 很少 很少，很少， 对对， 因为他对制作难度就会有一个很高的要求。 是是， 对，哎，那么我也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你是怎么来到咱们这个皮囊剧组的？ 就挺幸运的，反正是那个我之前录那个有一电影，就咱们现在不是国漫崛起吗，不是说 啊，对对对， 那个白蛇二青蛇崛起，那会儿一块儿去录那个， 嗯， 然后就是认识了那个一个老师吧，我的前辈， 嗯， 金俊威老师，然后他那个介绍我认识涛哥这边，然后涛哥给我的这么一个机会 啊，那其实你也应该感谢一下涛哥， 当然就是感谢涛哥，感谢这个俊威哥，都是对。 对， 这么好的一个缘分，那哥你是怎么？ 因为是这样的，我之前有幸，就是因，但是就是《太平昌安》也是涛哥制作的嘛，对，当时就是因为一些事情没有合作上，然后也是非常感谢涛哥这次皮囊，然后找到我，然后我也是非常开心能参与这部剧，对，因为这个也是我的一个梦想，因为我一直特别希望就是来到咱们云听去录一次广播剧。 对， 对，我也是。 对，然后哎，涛哥就在外边，感谢一下涛哥， 正面感谢。 哦，对，而且像这次的话，其实不光是有咱们一线的配音演员然后参与到这部剧的录制，然后还有一些圈内比较顶尖的 演员 音乐剧演员，对，然后而且我们的 主题曲 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歌手。 对， 对，我虽然第一次听，但是那天就第一次听的时候我觉得哇，就跟平时听到的还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很有东西，对， 而且据我所知啊，这部剧呢不光是有主题曲， 嗯， 然后还有不少于六首歌， 啊，是吗？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嗯，而且都是特别好听的， 嗯嗯，对，反正我是那天有幸就听到了咱们的主题曲，我是觉得真的还是挺不一样，很有自己的那个风格，就是咱们这个剧组，反正不管是演员还是歌唱的，还是就是说， 嗯， 咱们自己也夸一下自己， 对， 都很优秀，就是然后能认识这么多，就是算是同一个领域但是不同工种的各种老师， 嗯， 我觉得也挺幸运的。 对，也而且相互合作之后啊，也会产生了一些不一样的火花。 嗯，对对对， 对，给我们的工作，让我们的工作也十分的顺利。 对， 嗯， 就是包括在以后的配音的这个上面，也能有很多东西学习到，再去使用借鉴。 因为我们也知道，在圈里边一直会有这么一句话，就是有声剧广播剧这种东西，它其实是比你去配影视啊配动画配游戏会要求更难一些。 对对对 对，因为它会想到一些比如说画面，因为传统的影视剧配音包括动画它会有一个固定的场景给你搭建好了， 是的是的， 对，但是 广播剧呢是需要你去想象，而且让你的声音传达给听众。 对，要让观众一听就能听明白，就是说是我这个人在干什么，此时的 你的目的 神态呀，包括动作都要听出来。 对 对，咱们平时录影视剧还是有，包括观众看的时候也是有画面的依托，就是声音可能没不用那么强的一些动作性啊什么的目的性。 嗯， 就是大家有这个画面的辅助就能看到。 对， 但咱们的这个的话就会更难一些。 嗯，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声音演出，然后能让听众，也就是您，哎，感受到这个不一样的魅力。 是的，对，咱们演员的魅力和配音演员的魅力的一种大杂烩啊。对，我录了俩角色，然后这俩角色其实跟我生活中都比较，就是自己的性格都比较，其实远一点。虽然说年龄比较接近，都是年轻人，但是就是 性格相差的比较大。 对对对，他有一个是，尤其是我录那个词儿比较多的那个， 嗯， 他是那个很八卦的那么一个小八卦，挺可爱的那么一个警察，但是就我平时生活中的话，我相对来说是比较佛系、少年老成这种的，所以就是说这个命题，其实在一开始我刚开始学习配音的时候是特别难的一个东西，因为我对一些东西可能没那么高的这个兴趣度，所以就是如果说让我需要有那么一个兴趣度的时候，我表现出来的可能是我这个坐标轴的有兴趣度，但是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就这个上面也下了不少功夫，但这次录的时候整体来说，因为前面是有刻意去磨过这些东西，然后就觉得还可以，但是也蛮有挑战的。 那关于这部剧你还有什么 想？不是，你不先说说吗？ 我呀，哎呀，我难忘就很多了。首先第一呢，就确实是就自己会去做一个人物小传吧。 嗯嗯。 然后可能是因为我想的还确实是没有面面俱到，对，来的时候确实跟这个涛哥的要求啊，会有一些的相差，对，然后努力怎么去把这个调整过来，对，就更符合就这个剧中的一个角色，这是我应该做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涛哥他外面会给一些建议，比如说你的咬字归音， 我也体验到了， 对 对， 包括你句与句之间的联系，你为什么要这句话？你说这句话的目的是什么？对，这个也会让我有一个思考。 对 对 对， 包括其实像就是这种声音的表现、演出方式，它其实是跟传统的拍戏还不太一样。 对，是不太一样， 因为它会演传统的演戏会通过你的面部表情、你的肢体动作，包括给你搭建好的一个场景，然后让观众有一种带入其中的感觉。 对对。 那么有声剧呢，是通过你的声音来去塑造这些，它的无非就是你配音演员的声音，还有就是你的配乐、你的动效。 对对。 然后这些呢，就是夹杂起来，就让我觉得，哎呀，好难啊！ 是是是。 而且确实是包括一些气口的处理啊、气息的处理啊，对 对， 哎，反正也是学到了不少。 你有没有听我们那个，就是咱们皮囊的那个已经出来的？ 我听了，那必须是听了。 对，我 哦，我印象很深啊，那个 感受， 那个事儿，那天晚上就是已经凌晨了吧？然后当时涛哥在群里边发的 啊， 对，我当时就想，哇天，这个点儿还在工作，因为你明显能知道，就是因为这个东西，你要是第一时间发到群里面，然后大家集思广益，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嘛。 对对对。 然后一听，哇，绝了， 绝了，真的，电影级的， 就是、超出了我的想象。 对，而且我有一个特别就不一样的一个体验，就是，那天就是我第一天来录的时候，然后当时录完，然后现场又听其他老师录，然后跟咱们平时就是咱们配音演员的一些表现会很不一样。 对对对。 然后我当时我就还在想，因为平时我们不会这么去处理一些台词， 对， 然后我就在想，哎，这么录，那后面行吗？我就还会想，我还说人家有不一样的一种处理。但是当那个宣传预告片出来，我听了以后，我说哇，那是真是不一样，就是听着就很真实。 而且搭在一起的效果是特别的好。 对对对。 很契合。 对很惊艳。 而且像你刚才之前说的那个啊，就是通过这次录制呢，我们作为配音演员 就是也会有一些很多东西需要跟演员去学一下。 对对 对, 对，包括我的处理方式啊，情绪的都要调动啊，快速进入角色啊，这些也是确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 学习的机会， 学习的机会。 对对 对， 就是大家都付出了这么多这么辛苦的这么一个咱们的一个广播剧，而且就是说作为一个配音员来说，就是很多东西又让我回到了就是最初的那个初心的那个点。就是很多东西可能在工作的时候时间长了慢慢的会淡化，但是在咱们的这个工作的这么一个过程里面，有些东西让我又慢慢就是回到就是大学刚开始对这个东西感兴趣的时候那种初心了。 回归初心， 当然是希望就是说是大家能够喜欢我们的这个皮囊，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吧，也不多说别的了。 对对，我是配音演员青林浩。 我是配音演员加康。 对，那么希望听众呢能多多支持我们皮囊，多评论，哎，多转发。 对对，一键三连。 一键三连。 好嘞。 好听在云听， 云听好听在云听。